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第二节哇，太快了，我哋时间过得。其实七一其实好多嘢仲要讨论嘅。啱啱我哋就讲咗两个即系唔同嘅集会，唔同路线之争啦。咁啊嗱，再讲嘅系咩？就系讲热血公民啦。喂，其实佢哋即系插啲民阵插咁劲咧，但奇怪喎，佢又会摆街站，又会叫人捐款嘅，包括清唔申请啦。喂，你哋觉得呢个做法有冇问题先？即系一边插个主办单位，一路插人哋。喂，游行游行，筹咩旗啫？咁佢哋就喺现场，我唔系筹旗，我卖嘢即系做小贩。我自己就覺得不行啦，點講都講不通啦呢樣嘢，你又點睇咧？ 嗯， 係 強哥， 其實有得佢哋咯，條街大家噶嘛， 啊！但係點解佢唔擺過唔擺遠啲，唔擺喺旺角彌敦道咧？彌敦道夠多人啦，點解要擺嗰邊啫？ 我彌敦道邊度買到咁多嘢？彌敦道邊度買咁多嘢？ 你講到重點出嚟啦，就係有人流啦，你已經講咗答案出嚟啦。 其實咧，唔單止係咁嘅，我諗佢哋做咗個決定咧，就係做個廣告咯。啊！有廣告啊，同埋籌錢啦。我諗佢哋廣告同廣告重要啲啦， 廣告重要。 即係我咁睇， 你點睇？ 正見到啊！ 清正咧，就兩個版本嘅答嘢。 係啦， 一國兩仲行咧，就之前同阿 Jimmy 啊，即係文俊啲啊，做人啦，上電視咁樣交流咗一輩之後，哦，原來就明白咗心聲，明白咗，原來我決戰六八九只不過係有更深層嘅意義嘅。啊，唔係淨係表面決戰二六八九嘅，咁啊願意相套啦。咁由偉晶就話：其實我哋冇唔同意過啊， 咁得意嘅。 只要民陣願意透明化咧，咁佢係願意咧將自己嘅呢個十分一咧係貢獻翻俾民陣嘅。 哦，咁嗱，其實嗱，你講 咁，但係咧就到而家咧就冇人有討論過， 有冇人俾唔知啊？ 唔係知嘅，我做節目之前我係 唔係點解要俾十分一民陣咧？我都唔 係好簡單啫嘛。你嗱，維園音響係咪？你所有嘅安排。你的斗策全部需要錢的嘛，係咪？你淨係維園一開始嗰一個音響所有嘅 system， 依個租一日其實已經十幾萬啦。咁你任何位置咧，仲要有保險啦。咁基本上搞一次咁樣嘅活動咧，其實我之前未搞過，我係之前因為搞過一次維立法會啊，嗰次嗰次反主教部選嗰次啊，嚇就投票嗰次。咁所以先知道咧，原來搞一次咁樣嘅 event 咧，啊你要成廿幾三十萬。 民陣條數有冇公開嘅？ 啊？ 有冇公開？ 即係民陣有冇透明化先？ 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咧係需要去探究嘅。 跟住民陣每年收幾多捐款咧？撇除嗰十分一之外。 啊，咁呢啲我唔知佢啦。 我諗好多人係唔信嘅。 係，即係會有人唔信。即係其實我覺得咁，即係你七一咧，你由2003年開始搞起啦。咁啊，算係一個傳統啦，喺香港而家即係。唔講唔多唔多都好，即係我覺得係篤下篤鼻嘢嘅啫，即係你哋有你哋嘅歌舞升平，我哋有我哋嘅遊行反對乜鬼嚇，即係你回歸嗰日咧係潤你嘅嚇，係潤你中共嘅，係件事係咁嘅啫。 但你撇除依兩個組織啦，新民主同盟都係冇協調嘅喎，佢照霸照霸個位，跟住照籌錢又自己代曬嘅喎。 呢個唔清楚喎，呢個唔知喎。 其實咧，即係大家， 新民主同盟係冇嘅，佢自己擺嘅。 新民主同盟冇，即係可能你如果甚至問翻，即係通九有冇咧，我都唔知佢有冇。 我係馬套先知啊！ 呢個係好多組織咧，都係唔理民陣而擺咗。係 啦。 只不過咧，熱狗啊，同埋阿青年新政咧，就高調話，話個唔啱，但係自己擺咗。 嗱，咁即係清正，我覺得佢哋嘅答案永遠都好官腔嘅， 永遠有條尾巴留喺度， 永遠有啲尾巴留翻出嚟嘅。二九就好即係點講咧？喺我角度，我覺得咁樣。如果有任何支持二九嘅朋友，唔好意思。 佢哋 起碼嗱二九咧，依啲咧就叫真小人。 哇！咁勁喎， 你清正呢啲叫偽君子，我就係咁睇。你係咪啊？即係而家就擺到明噶啦，我係爛仔噶啦。 唔係啊，我覺得本文前先係即係佢直頭話我直頭唔擺添啊。 唔係咁，佢 本文前一檔都唔擺。 唔係本文前，我對我嚟講係君子。 係啊， 完咗啦。佢唔係咩？所以一向去到尾，我點解到而家都係會幾支持？ 比較尊重佢哋啊， 比較尊重咧，就因為由始至終佢貫徹始終，我哋就係搞中聯辦嘅。OK， 我哋失敗咗，我哋道歉，我哋反省。我覺得依一種姿態係香港需要嘅，唔係話。 你頭先提到個真小人偽君子，咁新民主同盟呢啲叫咩咧？ 都係偽君子。 即係乜都唔講就 神神秘秘輸咗出嚟，跟住就擺街站籌錢。 即係頭先可能你要新同埋應該一定有啲睇法嘅。我 唔係仲有很多組織，仲有好多組織。 但最尾再問你， 我嘅睇法咧就係新聞與同盟咧，喺好幾樣嘢嘅做法咧，都係頗騎場嘅。都係我係唔支持新聞與同盟嘅。OK， 但 係 佢哋個公關技術係高啲嘅。 但係我覺得佢哋亦都即係我係香港政壇唔需要佢哋， 我去到咁樣添，呢個一定要傾啊！ 咁係有民主黨就夠啦，仲使佢哋？ 唔真 一樣咁啊！佢哋 即係真係佢離開咗，即係我覺得有啲嘢就好大問題啦。第一就即係彭國偉好高調咁，佢覺得依一個超區嚇係一個反民主嘅一樣嘢嚟噶嘛，係一個俾大黨玩嘅遊戲嚟噶嘛，係咪？咁可能一年民主黨入去中聯辦傾條數就係咁傾啦，即係有好多 speculation 啦。 跟住自己又派人參選。 嗱呢個我哋有一集。奇怪，關永業講過，佢有解釋過嘅，睇翻嗰集啦，詳細。 但係就算我覺得你點解釋，你都解釋唔到。 解釋唔到嘅，解釋唔到嘅。所以你頭先講話本文前咁受人尊重咧，係有道理嘅。 嚇！即係我都會尊重本文前，就係喂，你起碼你唔會走去抽水擺街站。喂，佢哋唔使錢啊？ 要錢㗎，要出嚟搞集會 有幾？喂，佢唔係冇得搞集會啊，大佬。而家仲有幾多人？而家仲有幾多人上高院啊？ 咁係，仲 有幾多人衰咗？衰咗啊！ 咁啊，即係某啲皇帝而家仲冇事喎，唔知點解咧？喂，你講緊籌款數字咧，可能同大家分享啲數字。 天有光。 喂，其實天有光嗱，我哋講一啲籌款數字先啦。嗱，公民黨咧，原來四話唔弱喎，43萬升咗20000添，舊年比。 系咩？ 系民主党咧16萬啫噃，最大嘅党跌咗40000咁样啊！工党咧大镬11萬，跌40000捐款。社记咧仲大镬35萬，跌咗60%。啱啱可能仲啱啱强哥分析啦。人力就21萬，跌1萬未跌，但系21萬都唔多啦。新民主同盟你哋可能最憎嗰个啦，10萬跌3萬。众志咧就50萬，跌4萬。但系如果系何文思潮，旧年同再前年比咧，就跌咗一半嘅，100萬跌到50萬。即係呢個就係我都睇到而家。 咁你2014年7月1日人數有幾多先？你係咪2014年7月1日係嗰陣時煲到佔中煲到最高峰期啊？ 53萬好似啊！ 今年民進話11萬， 我都冇 喎，即係 come on！ 我兩年都敗街站。今年仲完過，仲早完過上年。 4:30差唔多完啦。 今年仲早完過上年。 6:00執嘢， 你唔呃我啦？我5:30已經 早執嘢，5:306:00執嘢。 你介去邊度啊？我哋最後嗰陣係喺差唔多嗰叫咩名啊？即係差唔多近 Times Square 對出邊咧，嗰頭啦，蘇富美咁樣啦。我哋是5:00收站， 哇！咁早走嘢， 你谂下，我仲可以去， 我哋4:30， 我仲可以食壽司先至翻去西營盤， 頂你咁爽嘅， 仲系6:00 咁輕鬆嘅， 跟住翻到去系6:00，我收埋嘢啦，收埋個站，收埋曬所有嘢，擺翻過去食壽司，跟住翻西營盤都系6:09啊， 差唔多啦，我6:30已經走啦，擺正曬啤酒啦，叫大家盡快飲完去中聯辦， 唔係咯，咁即係， 喂！但係其實，喂你點？ 少人就好多。 你點睇個人數點解咁少咧？係咪？喂！但係林榮基之前單嘢都對沸沸揚揚，點解人數仲咁谷唔起咧？ 香港人麻木咗咯， 麻木咗。咁 我又唔覺得林榮基呢單嘢係令到大家發騰嘅喎。佢哋係咁樣嗌下啫嘛，大家係咁樣嗌下，我唔覺得有咩動作係令到大家發騰啊。 即係咁講啦，林榮基之後嗰個遊行咁，即係我係即係西九辦。 我之前6000人嘅遊行啦，之前 咁即係又係基本上6000人入邊咧，即係見慣見熟嗰啲， 又係嗰班啦，係嗰班講，又係嗰班啫嘛。 即係嗰啲客講，喂，hello， 好 耐，唔好識啊！ 即係我之前寫過篇文就係好似醉酒咁。 即係林榮京呢單嘢咧，係冇引出額外嘅人出嚟遊行同埋憤怒嘅， 係咪咧？ 大家都唔信會發生喺自己身上啊嘛！我聽到有好多人講啦，我又冇賣禁書，我驚咩啫？ 尤其是即係我依要強調一下嘅，就係強哥咧，係每一日咧都會風雨不改咧落街擺街站嘅。 當然啦，所以我 市民溝通嘅， 即係而家仲擺街站嘅強哥，每日 都擺緊，每日都擺緊，我啲兄弟都擺緊。 我見你30幾度都擺㗎， 36度都擺，試過至38度添啊。 係咪先？咁即係嗱，喺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即係都同應該好多市民溝通過啦。係 啦。 咁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咧就覺得，超、喂你自己衰， 你自己攞屎嚟， 你賣書啊嘛， 同埋即係嗱，真係即係呢個嘢咧，我哋自己其實係咪即係林榮基，我哋即係退一萬步睇咧，佢係有寄書去大陸噶嘛，係咪佢係有寄禁書去大陸噶嘛？咁呢樣嘢究竟係冇觸犯大陸法律咧？究竟佢過關嘅時候俾人拉係咪一個即係嗰個問題？當然佢之後非法禁固啊，各樣嘢啊，呢啲全部都係非常之大嘅問題。咁喺我哋依班即係所謂已經係支持緊民主，已經係知道共產黨好多衰嘢嘅人嚇、對於我哋嚟講就梗係更加憤怒啦，因為我哋咁耐以嚟諗嘅嘢 中曬啦， 有中曬啊嘛，有事實根據啊嘛。對於普通香港人嚟講，so what？ 喺度卖书啊嘛， 烧唔卖都 抵 Q 佢死啦！好多人讲啦，包括系支持民主嘅人，我听到好多。 抵 Q 佢死， 抵 Q 佢死啊！话咗中港分间啊嘛，你点解攞啲书去卖啫？ 食得咸鱼抵得渴啊！ 系啦， 即系会有人 河水不犯井水啊嘛。 即系林荣基喺我角度其中一个最大嘅贡献就系三字烟，令到我哋烟民再次被尊重。 嗰廿次咧，啲男人食烟唔好阻佢林乜嘢，你唔好搞搞佢啊！ 可能系最大嘅就 我反而觉得林荣基咧呢单嘢咧，其实我都冇乜大嘅反应嘅。最大反应就系佢讲咗，香港系应该有条件港独。哇，呢句震撼啦！讲完之后咧， 系咪 各大政党收下声？你到而家啦，佢又话俾人去跟踪啦，嗬？咁有冇听 过？ 有冇啲政党出嚟保护佢啊？冇噶嘛？ 有，民主党有保护。 而家呢几日喎？ 有，今日先讲完，啱讲完 ，今日屈佢哋，佢有保护嘅。 哦，咁啊，唔好意思啊，咁点保护啊？而家 佢冇，啱啱唔系，其实啱啱咧， 佢一换咗间安全局 就咁，我头先坐过嚟嘅时候，六点钟新闻就讲，就陶谨申嚟嘅，陶谨申嚟嘅。 哦， 咁啊，梗系人哋出嚟选超区啊嘛。 O K， 咁都几乖啊，今次都啊。 咁佢就唔系，其实同佢约见警察， 哦，又系警察，警察 喎，见警察， 哦，咁因为 林荣基话有几个人跟 四个啦， 跟四个大佬跟住佢啊嘛，跟住警察就复咧就话根据资料显示咧，应该系啲传媒记者嚟嘅啫，就唔系啲乜嘢。咁如果你需要人身保护嘅话咧，我哋可以保护。 唔系我讲紧咧，各大政党有冇真系提供保护咯？即系唔系叫约见警察啊嘛？即系如果咧外国做法发生啲咁嘅事咧，应该系政党大把钱噶嘛，即系早。保護咗佢啦。 咁但係香港政黨，香港冇政黨法，係咪先？咁你要支持王維基啦。咁你要支持王維基啦。 我點解支持王維基啊？ 因為王維基話要搞政黨法啊嘛，有政黨法嘅話，咪開始有錢咯，開始 有。但係又起三炮又要。 唔係政黨，唔係政黨法係應該有嘅，政黨應該有。即係大家唔好喺度搞公司啊嘛。 係咯，其實應該有政黨法咯。 係咯，咁搞公司係盤生意嚟啊嘛。 咁佢哋而家其實即係大家都其實個政黨都問問地啦。 你見啱啱啲籌款數字個跌曬都知咩事㗎啦，係咪先？ 即係今年係少人啊，今年係真係好少人。你睇下新民主同盟，佢哋六四籌六萬，今年籌十萬，即係加埋十六萬。 但係佢哋出選起碼兩個啊嘛。啊，唔係三個添，同埋幫范國威同埋嗰個超區三個啦。 咁你唔係 阿關？ 咁嗰度條數理應嚟講咧，因為佢選新西喎， 超大啦，係啊，超區， 同埋佢選九東啊嘛， 九東新東係嘛，范國威， 范國威選新東，咁我哋而家講緊應該係要1000萬嘅喎， 一個百零萬啦，係嘛最少， 唔係你 suppose 新東 真係選。即係譬如新東咧，都係200-300萬嘅。如果真係選嘅話， 係啊，真係選，即係你講 即係有線嘅勝算係嘛？ 你諗下侯志強會唔會等200萬出嚟選？佢梗係會啦， 我指添啦，我唔指添啦。 你係嘛？即係真 已經周圍派緊米啦， 係咯，即係依一啲 派咗成個幾月。 我真係，你諗住我係要揾咗勝券嘅，我真係諗住選嘅，超過600萬，跟住新東新西各200萬，1000萬。 錢從何來呢？ 唔係條數而計嘅啫嘛，你新東90萬選民，你封信入去連埋個 label 貼落去都1蚊一封啦，咁啊90萬啦， 即係最基本噶啦。 係咯，咁你街站 banner 兄弟啊，飲杯水都要俾錢噶嚇，200萬最基本啦入場費。 其實真係最基本， 即係除非唔選嚇，選啊200萬。 你嚟一次免費郵遞啦，咁印個90萬單張唔使錢嘅， 郵費同埋印費啊， 同埋你話我單張你淨係其實你淨係紙啊。嗰個紙個 cost 有啲 幾浪費啊！ 你都已經 講乜鬼環保啊？ 真係咁話噶，我今日先心痛啊！真係啱啱抌緊抌曬之前嗰啲宣傳單張咧，中咗幾盒啊！ 哇，真係慘 啊！喂，幾 七啲 banner 先大鑊啊！你次次選舉嘥幾多 banner？ 係咩？喂，七一講完未先？七一我哋講七一講好耐，仲未入，仲未講阿強， 講楊子啦， 講佢講你係咯？七一講完未先？仲有咩補充先？ 冇啦。 最咩樣就係問啦，即係今次就係都有龍思琪開波插隊啊！你又點睇先？ 啊，七啊，幾好啊！佢哋 幾好添啊？ 應該啊！ 邊個？ 插隊啊嘛，開波龍思琪， 喂，我讚賞佢哋喎，始終有啲人挑戰下民陣係啱嘅，係啦。咁我見佢哋，我見到佢哋突然間喺前面行過拍手掌添啊。 我反對嘅，雖然嗰啲人好識插波啲，喂，你問題人哋可以俾你，人哋俾你可以中間夾就得，又可以入面喺圍院出發冇問題㗎。前之前都咁搞㗎，咁你又插隊咁。 佢哋次次都插隊㗎啦。 唔係次次，舊年先開始啫嘛。 舊年都係啦。 點插隊話先？ 咪就係佢哋喺嗰個佢係大頭車㗎嘛。 哦，緊橋，我緊橋。 跟住之後就穿嗰啲人，即係人鏈入去咁樣。 即係帶隊咯。 咗㗎咯。 哦， 好似騎咗兩個街口咁。 騎咗幾多唔知啦，之後我見到過嚟有成班警察就前面開路咁樣，因為 少少啫嘛，有啦佢哋啦。咁事實龍思琪佢哋都要有啲曝光都先啱嘅，始終係一個政治理念嚟嘅。 好啦，喂，講完七一啦，七一講好鬼多，講唔曬。我哋講翻強哥先，喂，強哥咧，你都選咗好耐噶啦。嗱，最神奇一樣嘢就係咩咧？10年嗰陣時就係呢個五區公投啦。係 咯。 咁原來咧，你係嗱，跟住知道你就係追擊梁國雄噶喎。 我唔係，我追擊長毛嘅。 系咯，点唔系两个人嚟噶咩？ 喂，唔系长毛得一个人啊嘛，梁国雄有好多噶。 喂，但系嗰阵时你点啊追佢先？嗰阵时佢哋系即系每区即系一个参选。 唔系，我不嬲都话嗰次五区公投咧就系一个鲁莽嘅政治行为嚟嘅。我讲得好清楚。 即系你而家都系反对五公投嘅， 唔系而家五区公 投，唔系之前就五区。 当年我系反对嘅，佢哋个磋商阶段咧，自从民主党退咗之后咧，我就话应该唔应该继续落去噶啦。因为一定失败的嘛，咁我再加上我话， 如果你点样定义失败咧？佢哋选翻入去叫成功失败先。 因为当年民主党系最大的嘛，最恶佢定嘅嘛。如果民主党唔参与咧，呢个 game 咧就冇得玩嘅。再加上咧，当年社记班人咧对阿华叔咧有好多冲突嘅啦吓。 我记得话有讲过话老阿华叔老生癌啊嘛。 哦，呢个后期嘅啦，后期嘅啦，系啦。咁啊，去到好大衝突嘅，成個社會咧都唔係咁支持呢個五區公投。 係咩？我好支持嗰陣時，我嗰陣時係對我係一個叫政治啟蒙嚟嘅。我覺得係喎，點啊唔可以做一個？ 但係全港得50万人係支持喎。 投票率低啊嘛，嗰陣時。 唔係，支持民主嘅人50万啊。 嗯。 不嬲都唔止啦，你 有好多人話浪費公帑，亦都有嗰陣時係個爭議性係大嘅。我自己本身支持， 我支持啦。喂，但係強哥點啊？你當時佢 嗰一刻我係覺得 追擊佢先要， 我覺得佢我反對嘅，我不嬲覺得個長毛係拖住個民主後腳 嘅 喎。 係咩？但係嗰陣時呢一個五區公投係一個新嘢嚟，一個衝擊嚟嘅喎，呢個點拖咧？ 但係你自己內部分裂咗啊嘛。 喂，但係咁啊，咁如果咁睇長， 唔係你睇數字，你睇數字嗱，你當當年300万選民啦，咁不嬲都係一半以上係支持泛民嘅嘛。 六四比啦，都係嗰陣時都係。 六四，你當300万幾多啊？180万，只不過都50万出嚟投票支持呢样嘢啫嘛，即系讲数字嗱，即系见到系咪内部分裂咗？冇错啊，咁当年民主党都系咩噶？咁当年我都系 你咁讲，咁香港投票率不嬲都系得5-6成到嘅啫嘛，咁你嗰300万人，你本身你都要隔，你本身得150万到啫， 咁你 唔系先？唔系150万入 再个六四 吓？咁你咁50万，因为再六四咁咪已经剩翻 90万， 都唔知有冇90万咯。咁50万人勾到90万支持都几多噶咯，占大多数。 唔系嗰班系泛民支持者嚟噶嘛？ 系咯， 即系泛民支持一半反对咯。 系，系咯，我帮一 咁咪系咯，所以系分裂咗。 我一半冇表态，系咪？即系佢冇出到去投票，即系可能佢唔好踊跃，唔好着样。 有啲人投白票，我知道啦。 系 啦， 咁你就明白咗个数字啦。 当然个咪争议性系存在， 争议性系存在，我都系话噶。所以嗰时我讲咗句说话噶嘛。如果大家對嗰個司法獨立係懷疑嘅，你一係就革命，一係就移民，用到而家都係啱嘅。 一係革命，一係移民。 唔係，用到而家都係啱喎呢句説話。我當年已經講咗嘅咯。你一係移民，一係革命，你冇第二條路揀嘅。你留喺香港等死，不如革命。 咁而家係咪革命先？ 唔係咯，係咪講？ 咁啊，梁天琦咪出咗嚟咯。而家唔係佢咪革命緊咩？ 咁你係咪支持革命啊？ 我都支持，我不嬲支持。 支持革命， 喂，大问题。 我系不嬲支持反共啊。 我讲样嘢，因为即系2010呢个即系 唔系呢个共产党连反叫做咩啦？你自己透喺度。 唔系呢个嗱，你先问翻样先嗱。之前就系民主咧，因为呢一个所谓反对五区公投之后，唔系五区补选之后咧，佢哋入中联办谈判啊嘛。 系咯。 佢哋都反对五区公投，你同佢立场好似喎。而家就之前 唔係， 唔係咩？ 佢反對完佢公投，跟住臨尾先搞嗰個咩啫嘛？兩年之後，即係開始傾啦嚇，傾到傾到有個超級區議會啦。 係咯，但係而家你又去選喎，可能。 我、哦、今次會為我選又唔同喎、 啊。嗯，係咯，點點唔同咧？你選又 嗱選呢啲咁嘅爛鬼議席咧。如果你係冇得到政治利益咧，你入去而將所有嘅人工抽翻出嚟咧，俾翻個社運啊，俾翻條街啊，支持啲義士，我都係啱嘅。如果係因為你反對呢件嘢而入咗去就鬥咗啲人工咧，咁就唔啱喎。 鬥人工唔啱啊！ 唔係你反對呢樣嘢啊嘛，你入去而得到一份人工啊嘛，你贏咗之後，咁我不嬲都係掉曬出嚟嘅，我區議會啲錢都掉曬出嚟啊，嗰啲事實嚟噶嘛。 呢個事實，你買咗幾張按摩椅啊嘛，俾老人家 唔止好多啦，好似今頭先你提出嗰、那個初的月光啊，佢哋第一次籌款，第一個議員俾錢都係我噶啦，我即刻掉5000蚊都嚟啦，今日仲同佢哋食 lunch 噶，因為有個 case 我哋都要聽噶嘛。 講咩啊？做嘢嘅啫。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我就算區議會我啲錢掉曬出嚟嘅，我一路講緊個所有嘅政治個議員個工作咧，你係唔可以變成一個忠實職業嚟嘅。 你呢個地圖炮嚟過都肥曬好多人，因為好多人都靠呢份糧嚟攞嚟供樓啊、養養。 所以咪唔啱咯。 咁又唔係我同意喎。 我絕對反對嘅喎。嗱，如果係一個和平嘅社會啊，即係你當美國啊、英國咁啦， 即正常。 咁佢哋正常啲嘅，你受份人工嚇，你犧牲咗自己時間。但係而家我哋講緊一個對抗嘅共產黨嘅鬥爭嚟噶嘛，係嘛？你一定要比人哋強勢啊嘛。咁你如果叫你做兩屆三屆，你過得辛苦嘅，你咪做一屆咯。點解要做四屆五屆啫？即係做一屆影響唔到你噶嘛，你可以做 part time 啊，養活自己嘛。 我自己咁睇嘅，我自己咁睇作為一個議員喺香港，你話有啲譬如區議會嗰啲咧，其實反而區議員咧，我覺得咧瘦身就冇問題，因為可能你真係要好落心機去做區嘢。 系啊， 咁區議會嘅事務啊，即係比較瑣碎少少。 我哋街工嗰啲人，佢做成十幾個鐘喎， 真係做十幾個鐘。不過我覺得你都要真係換嘅。但立法會咧，我自己咧對立法會咧，我覺得係一個公職嚟嘅，一個人民嘅職責。咁 OK， 如果你話我自己抌咗錢出嚟選，我需要去 recoup 翻呢筆錢，我贏咗嘅話，咁我覺得依樣嘢都正常嘅，係咪？咁你即係攞出嚟 ，OK recoup 翻。但係如果你當佢變成一個人工嘅時候咧，咁你就會開始你嘅考慮咧，就唔係話哦香港嘅前途，而係我坐呢個位 置前途 money 我覺得好似一個你自己嘅前途。 唔係呢件事有兩個邏輯個謬誤嘅。第一就係我抌好多錢出嚟，跟住我就選到之後攞翻啲錢就當即係 cover 翻啦。咁其實當咗盤生意啦，即係你 叫當生意，即係 有計算咯。 即都有計算， 即係我抌400万咧，我就要攞翻400万。如果抌到600万，攞咯。 咁就係上限噶嘛。 唔係，超級區選就600万啊嘛。 超級區選600万咯。 咁你當直選啦，你抌咗200万，要攞翻200万。 咁唔係咁講喎，強哥。如果你600万，嗱，你睇你點講。你如果自己抌600万出嚟嘅，係咪先？有咁樣嘅能力咪 OK 咯？咁唔係噶嘛，咁可能 有啲人捐錢啊， 又或者有啲人借，或者點樣？咁你都要俾翻錢人噶。咁唔係個個有600万。 即係我意思咧，而家就面對緊呢一個好強大嘅敵人啊嘛。所以咧，大家咧就係一個以一個更加高尚，唔好睇錢，睇得咁重。嘅議員去做咧，就會好啲嘅，就會多啲人去尊重議員咯。係咁嘅情況。 但係現實經濟上做唔做到咧？係咪？我覺得呢個 所以我唔提議佢哋係長做嘅。嗱，以我區議員啦，我做咗6个月啦，我唔認為佢哋要做十幾個鐘嘅，有好多嘢棄喺個 office 等人嚟咩搞一啲月餅啊、包下粽啊、填下啲長者卡啫嘛。其實好，佢唔需要開咁多咁長時間嘅，事實上都冇。事實上咧，你睇翻咁多個議員辦事處，包括你泛民同埋建制派咧，佢哋一日得開4-5个鐘嘅啫，跟有啲開8个鐘啦。咁點解10几个鐘咧？佢話夜晚又要見嗰啲街坊啊，之後咗個 參加 老實實呢啲嘢，我見得多啦。馬會請食飯，鄉事派請食飯，政府官員請食飯，咁咪計佢咪10几个鐘啦。 個名開先你啦。 有乜可能？有乜可能做10几个鐘咧？講嗰啲呃你嘅啦。 是咪咧？ 如果是商界咁做10几个钟，俾人炒咗啦，咁咪缩短5-6个钟咪得咯？ 喂，但系其实呢啲系做区嘅嘢，冇话几多时间嘅喎，反正啲突发嘢要翻去做。 唔系真系，我觉得又冇有阵时真系嗱。 咁我睇你点咯？ 你开门口，你有个阿婆入嚟，你同佢倾15分钟， 系咯 吓，本来其实解决到件事，咁佢系要想揾人倾偈啊。 你 是跟他吹啊，但是事实上你就给到一个依靠他，那我觉得有时社区营造呢，每个人都重要， 那你是助理的嘛， 有些人，譬如我们这样， 嚇！我哋搞，譬如搞西環，自己唔好話唔好話鬥費人工添啦， 唔係自己揼錢曬，揼時間揼錢啦，係 嘛？自己揼時間揼錢添啦。咁我覺得搞政治應該係咁嘅， 啱啱啱啱。咁事實上我而家做區議員嚇，我一日有六七個鐘喺條街度啦，又處理嗰啲嘢啦。咁我其實我都處理到其他嘢嘅喎，係啦，睇你點樣用啫。咁啊，邝宝贤咧，醫生嚟嘅，佢一樣處理條街幾好嘅。 咁佢係做得唔錯而家。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做十幾個鐘呢？區議員是不是一定要全職的呢？那我其實就覺得不需要的，是大家怎樣利用的時間咯。那有些很難講的，哇，搞些活動，哇，又搞旅行啊，吉他班啊，爬山啊，行山啊，跟住哇，有滅蚊啊，那些東 西。其實我覺得也是，即是譬如有時搞這些東西都不是壞事來的。還有你如果真的厲害的，其實你應該圍到一班義工，真的 夠錢的，那班義工幫一手， 即是給到人一種使命感是對的，即其實我也同意你，因為我嗰陣時話我選區選咧，假如我贏咗，所以我要輸咗啦。假如我贏咗咧，我都係唔會收一分好字嘅，一分好嘅。 最主要咧，區議員咧要影相，啲工作報告，所以嘥時間啫。譬如咧，聽朝要滅蚊，又要捉埋我去影相。咁你影相之前咧，又要 call 埋啲兄弟去影啊嘛，影完就鬥啊嘛。跟住下晝咧，又話個紅綠燈壞咗，咁你叫啲人去做，叫啲 partner 去做咪得咯。啊，跟住。政府揾啲人嚟整個紅綠燈嘅時候，你又要影張相喎，咁嘥曬時間影相都工作報告啫嘛。 其實我覺得咁樣係即係時間唔會話擺上嚟健康啲嘅，即係個區唔係淨係區議員做曬所有嘢咧。下面我哋話齋有義工，有啲助理噶嘛。 我見過唔少啦，總之一個消防車嚟咗咧，附近啲區議員咧全部衝曬影相，根本就唔知發生咩事，亦唔會 follow 過，跟住走咗去。推個工作報告，跟住問翻一日之後，喂，琴日發生咩事啊？我即刻就解決咗。 我見到嗰四件嘢， 嗰幾件嘢，我之前喺冧樹嗰壇嘢，佢哋個個就猛咁喺度影相。 中咩雪櫃啊？ 跟住我就跟住就攞住電話過嚟講話，我哋影咩？影咩？我影你影咩？而家冧樹啊！ 喂，你知唔知啊？我做咗樣嘢咧，區議員從來冇做過嘅，由一月到而家，我一份工作報告都唔出。 嗯，你唔出啊？ 一份報告都唔出。嗱，有兩個邏輯嘅。第一，我哋而家喺条街度同啲街坊讲得咁清楚噶啦吓，咁第二，啲工作报告有冇人睇噶？我估啲人睇嘅，大部分都唔睇咯。我根本就好着重环保嘅人嚟，我觉得呢啲就嘥嘅。但系我认为咧，一年出一次工作报告就系啱嘅。咁我哋同啲兄弟讲咗，我哋工作报告咧就喺，因为我哋区议会嘛，就围住嗰六个 corner 就做一个好大嘅 banner， 就写晒工作报告喺度。跟住揾啲兄弟去講，你聽就聽，唔聽就算啦。我哋就唔會嘥紙去印俾啲街坊。 我印去派又唔會嘅。 係咯， 幾 萬封喎，雖然有得傾翻，但你都無聊噶，大部分掉噶嘛。 其實但係咁樣係咪做啲工作報告叫做鞏固翻你入面街坊嘅支持度咧？你下年都要選㗎。 佢哋係嘅，佢哋係嘅。 有啲街坊唔係長時間喺度，可能佢哋即係收工翻嚟瞓幾個鐘㗎，佢係睇到單張先知道堅係做到嘢。 所以我哋內部啲兄弟講啦，我哋就一年做一次，咁就做一個好大嘅 banner， 可能呢埲牆咁大啦，就喺。圍住條村六個 corner 就擺一個禮拜咯，咁就冇咁浪費各方面嘅地球資源咯。 咁樣係嘛？我其實講即係區議會當中咧，你諗住下年其實你會再選先，會連任先。老實講， 我下年選嘅機會好細嘅。 好細 啊！ 係啊！喂，但如果街坊聽到，我原來做四年嘅啫，咁我落嚟會唔會話強哥你都冇個承擔喎咁樣？ 冇，上次話都追擊㗎啦嘛。我讲明追击， 讲明追击嘅， 我上次讲到明追击，但系话俾大家听， 我哋玩四年啫， 咁我冇玩四年，我话到明你追击嘅，话咗明话俾大家听，蛇仔饼状点样污染呢个政治啫，啊， 嗰条友叫做咩？杨文锐做咗八年呢个民建联， 其实咧，就算而家散兵啊，同埋部分本土嗌本土赢咗区议员啊，都变咗嘅， 变咗咩先？ 咩？佢哋有啲已經開始講啦，喂，我諗住咧下屆仲選嘅，有啲嘢咧冇咁激嘅。咁當年佔中佔望嗰時，大家幾激嘅嚇，選嗰時幾激啊，佢哋而家都開始變嘅啦。有啲人講啦，即係費事開名啦，喂，詹士啊，喂，我下年仲想做啊。 即係區議會就講啲民生，講少啲政治議題嘅。 但係選嗰時唔係咁講啊嘛，上年又話要阻止十八區議員旁嗰度幾偉大啊，衝咗去之後，而家都開始變嘅啦。 其实呢样嘢咧，就系睇身边有啲， 就系因为全职议员嘅问题啦。佢靠嗰份粮咧，供楼、供车、供老养老婆，咁咪死咯。成个政治生态咧，唔系咁样做嘅。佢哋冇一个决心去改变社会啊嘛。 咦，同我哋上集黄远达嗰样嘢好似相反，调翻转我讲嘅嘢。 哦，佢话要全职嘅。 咪全职啦，佢系全职啦。问题就系佢哋话佢只不过系讲啲政治议题两成啊嘛，其他八成要讲翻民生。如果咁样，你系选唔到入去啲区议会噶嘛？你就系讲咁多政治议题咁虚嘅嘢。 但我事实上系赢咗喎。 系咪？ 我成条街仲系讲政治，仲冇讲民生噶喎。 好简单。咩？沙田咧，尤其是咧。關於本土議題咧，即係重在佢嚟，我都話我去咗新市，我除一次之後， 買西餅， 我非常之明白嘅已經。 點解咧？ 哇大佬行都行唔喐咁樣 全香港最高最高啊 我成十年前去 上水都係咁喎 我十年前去新城市係咁樣㗎即係咁樣可以周身喐 咁大嚿咗個位行㗎 Echo 病咁樣仲得而家嘩係而家直頭要停喺空房撞人去打個比㗎 咁係咁係 咁變咗 Obvious 即係佢呢個係一個政治尤其是講緊中港問題講緊新移民問題單程證問題講呢一啲議題呢係會特別可以觸動到呢一啲咁樣嘅市民呢佢日常生活嘅因為佢嘅生活就已經俾你影響到緊要 唔係我呢份呢都係條街派今次派嘅唔係上次區議會嘅 咁但係 我哋都係其實講政治 你都你政治都會講呢啲嘢啦係咪先 我都係講政治我 你區你選區嗰時候你都會講呢啲單程證嘢啦係咪 區議會 係啊 冇 咁你講咩政治嘢 蛇齋餅種摧毀香港嘅福利制度唔係蛇齋餅種摧毀香港嘅廉潔制度， 廉潔制度， 廉潔制度，我不斷咁講啊！民建聯 Evil Party 就咁講啫，講咗佢，講咗一個月。 喂，你講 Evil Party， 你都鏟埋呢個泛民都係 Evil 嚟嘅喎。 唔係，我唔係講鏟泛民，我就係講緊民主黨同新民主同盟啫。 哦，有即係有點名嘅，民主黨、新民主同盟 有啲。 喂，同埋佢兩個都有講過黨咗冇點人。 我哋嗱唔緊要，八點鐘夠鐘翻嚟再講呢個 Evil Party 有幾 Evil 先。好，翻嚟再講。